健康地球人，刘婉芬健康法师。 好啦，咁啊嚟到健康地球人嘅第四部分啦，咁啊好多人都同我讲，佢话刘婉芬你真系犀利啦，其实你好似讲咩题目都得嘅，我往往都同佢讲一句好真心、好真心嘅说话。其实我啲乌龙嘅嘢咧，啲听众系睇唔到、听唔到，但系我系乌龙到不得了。但系有一样好重要，就系我背后有好多嘅所谓嘅好坚实嘅一啲嘅内容嘅一啲嘅朋友，譬如最后呢半小时里边咧，请嚟咧就系香港大学佛学研究中心嘅显通法师。你唔知道，其实显通法师喺到最后其实他怎样包抄我，将那件事是不会出现丑样的局面。例如我做完这个礼拜，我就说法师我突然间不记得了，你说今个礼拜继续讲过是什么经，跟住他就写给我看，话帮我听法句经的刘婉芬。那我就说法师为什么我会这样，跟住你用了个字眼，我觉得很舒服啊。你说我是什么话？ 一个普通人啊。 okay, 正常人啊。 我都正常，我上个礼拜先同你做完节目了，做懒系好像心领神会。哇，法师我觉得我明白你很多东西啊。刚才你讲那样东西我真的觉得心领神会。但跟住转一个头，跟住再讲回喂，那个上个礼拜你学了什么，我连学咗呢句讲咗啦咩？我都唔记得啦。 因为好多时都系咁嘅，真系刘婉芬。真系其实我哋好多时去听经咁，啲人啊好听啊好听，听完翻嚟讲啲咩啊，即系唔好记得咗你讲乜嘢。 哎呀，真系，你唔觉得系冇心肝嘅咩？同埋懒系好似好明白，好似好醒咁喺呢一刻，但系原来其实喺里面咧系冇真正袋到落个袋度咯。 咁其實都唔係嘅，即係當然你可以代多代少啦，即係譬如你聽到有個感覺，你當時當刻好似食咗劑即係涼一涼冷氣，爽爽咁，即係醒一醒咁，咁都係好㗎嘛。咁但係當然你話你醒一醒完之後，你要慢慢繼續醒落去呢，咁就要多少少功夫啦，即係你聽眾咁，你聽完之後你要返去攞住啲經文，可能要去慢慢去搭下佢呀，消化下，最好就搵啲筆出嚟寫低下佢，抄低下佢，咁你先至會即係所謂即係 真正代到 代到就代，因為你即係聽嘅時候你就一啲水過鴨背，但係都有啲作用嘅， 同埋覺得好明㗎喎，喺嗰刻裏面真係個道理好好聽，喂，完全覺得如果我做到我應該向住咁嘅方向囉。 你聽心經嗰時更加係啦，係咪 我係你睇到我嗰個樣㗎喎，同埋啲聽眾可能有時會 send 啲即係短信啊各樣嘢俾你睇到，佢哋好似好明白咁樣喎。 但你個講返出嚟多數都唔識。 係呀，勁呀勁呀，我哋呢啲係普通人啦。 哦，但係你有呢一個咁嘅過程之後呢，你先至會慢慢慢慢啊，我想知多啲喎。咁其實最初而家我哋呢啲所謂結緣式嘅講座，咁等大家有個感覺，咁然之後你真係想深入啊，你真係覺得嗰度裏面嗰啲嘢係有啲料到啊，或者你想再深入一啲去令到你自己有啲長遠嘅改變呢，咁一定要你自己努力㗎。 嗯， 係咪？ 同埋我好想問下法師啦，因為其實我自己都會經常都發即係有個毛病，咁我唔知三機旁邊嘅朋友會唔會好似我一樣，可能有啲嘢呢我哋都會有啲自己嘅心結，甚至乎有時我哋會有自己我哋叫 ego 嘅地方，即係我哋有自己嘅靈覺啊。咁可能有啲嘢我哋覺得係不能接受，甚至乎覺得硬住我嘅嘢。到夜晚瞓覺嘅時候咧，呢啲一切嘅硬住你嘅啦，呢啲心結啦，呢啲靈覺啦，係咪走曬出嚟？我哋嘅心同個心，我哋嘅心咧就成日喺度傾偈嘅，同我個大腦就係、真係唔啱啊！點解會咁做啊？哎呀，真係激死我啦！跟住嗰晚咧就完全瞓得唔好。我記得咧，你曾經亦都講就係你可以試下念啦、念咒啦，或者念一啲經啦，令你嘅心裏邊係得到平安或者一個放下。咁我就不斷諗南無阿彌陀佛咁。咁但係咧，我自己覺得唔知點解咧，我個心念咧成日都捉住一啲唔開心嘅心念同佢傾。我由12点钟瞓落床到3点咧，我仍然都係喺度同佢傾緊偈。 你記唔記得我上個禮拜講嗰句嘢叫咩啊？我讀單字俾你聽。 Okay, 好緊張。 起罵我、打我、敗我、劫奪我，若人懷此念，怨恨不能息。我其實好中意呢句嘢，即係你成日個心諗住佢鬧我、佢打我、佢偷咗我啲嘢，你個心成日喺度諗咧，你個內心嗰份嘅怨恨或者嗰份嘅惆悵或者嗰份唔開心係永遠冇辦法去解即係放下嘅。其實我好中意呢句嘢，因為其實我發覺我成日都撞呢個板。咁其實大前提，譬如話你同你個男朋友嗌交咁啊，咁即係梗會有㗎嘛。但係如果你個心成日諗住佢冇理由咁啊，佢咁樣蝦我，佢咁樣冤枉我，咁你呢個念頭可以喺個腦裏面呢，即係一句駁一句，一句駁一句，你覺得你自己好啱佢好錯，或者總唔知你喺度轉嘅時候，當你個腦咁轉嘅時候呢，你一定越嚟越嬲。 係呀係呀，咁點算好啊？ 咁 但你个大前提就是后面嗰句啦，若怨恨不能息。咁但问题就是你想问下你自己，你想唔想同你嗌交嗰个人，你男朋友或者老公好，想唔想平息咗呢个怨恨啊？ 我想， 咁呢个想嗱，你如果你想嘅时候，即系你首先你两个。你兩個人，你啦，同埋你嗰個男朋友乜嘢咧，就一定要 agree 咗，同意咗，我哋有呢個怨恨係唔好嘅。 嗯， 我哋兩個都有一個共同嘅決定，共同嘅利益去將呢樣嘢解決咗嘅。咁你有咗個大前提之後咧，就話俾你聽啦。你繼續諗咁樣樣咧，我哋你又繼續咁樣諗咧，我哋永遠都冇辦法去 平息個怨恨。嗯， 咁所以如果你要平息怨恨，嗰、那個目的。是大过你怀疑心中有一个嬲怒呢、你就要学下放下呢个念头。 是。 总唔知你将嗰个念头喺度抡喺度捽呢，你一定会嬲喎。 是啊。 咁但你话唔系喎，我哋两个嘅感情，我哋两个嘅关系系远大过呢一个拗緊嗰啲鸡毛蒜皮嘅嘢喎，但我如果继续喺啲鸡毛蒜皮嘅嘢里面去拗架呢，呢、這個雞毛蒜皮嘅嘢咧，就會大過天嘅。 咁我可唔可以再問多你一樣嘢？唔好係講緊男女之間嘅關係，或者工作啦，喺朋友上面咧，即係我哋好多呢啲咁嘅，有時佢講一句説話，我講一句説話，令到個關係好差，甚至乎有啲人可能係唔坐幾十年嘅。 係啊。 咁但我冇辦法話，嗱阿 B， 我而家咁樣啦，我同你啦，我哋不如你係咪想繼續嬲我？我繼續嬲你啦，你坐低，我哋一齊擺釋個怨憤。我因為我連呢一個部分我都冇同佢喺埋一齊啦嘛，咁但我心裏邊其實係好怨嘅。單靠我自己能不能夠將這個憤怒怨恨恨能夠止了它？ 你一個人呢，就你自己是可以的，即是你自己可以止了你自己怨恨那個心先的，因為你成日懷疑這個怒怒，你就永遠知道沒辦法平息，那你自己可以消解了自己的心裡面的怒怒先，但如果你兩個人要好回呢，你就要兩個人都夾緊一起去 合力去做， 去合力去做，所以其實這個不單止是两个人或者两个情侣或者两夫妇，两个国家都是的。你两个国家，你而家你睇下嗰啲即系中东嗰啲啊，你杀咗我阿爷，佢会杀咗我阿爸，咁跟住大家都 再捻过， 再捻过，咁捻到 杀死对方， 孙个孙个室嗰度都系咁捻紧噶嘛。咁如果你话忽然间有几个即系真系领导出嚟，其实你话我哋嘅和平对大家系其实系远重要过大家嘅仇恨。 嗯哼。 即係譬如話，你話而家我哋一路同人哋同日本仔爭釣魚台啊，咁即係我哋拗下交就好啦。你冇真係打仗，打仗即係可能嬲起上嚟打佢啦，咁就炸佢啦，佢炸佢啦，咁佢炸翻嚟。 死好多人咯、 啊！你諗下死咗嗰啲人，即係你可能死嗰刻就係、是、即係而，我哋應該受死嘅， 我哋應該為國家 咁、但係、但係你諗下你身邊。你嗰啲愛人啊，關心你嗰啲人，佢會唔會希望你繼續存在呢？為咗一個咁啊喺個海中間嘅島，會成日係差死嘅呢？你話國家主權啊，咁冇得好講啦，你總會堅持國家主權。你即係國家主權，如果大家都唔諗，大家都唔討論嘅時候，個島你攞咗翻嚟都係啲雀仔住嘅啫。咁你咪諗下雀仔住咪雀仔住咯。咁即係你而家嗌口交冇所謂，但你真係去到打仗呢啲嘢真係唔值嘅。咁所以你兩個愛人咁。是不是真的因为少少的嘢话佢生日冇生日嚟帮你庆生日，跟住就两个订煲呢，咁咁可唔可以补足返，或者你以后都庆祝呢，咁咁你真係可以冇足冇做生日就跟住两个订煲㗎嘛，咁系咪真係你哋嘅爱情，你两个个关系就系咁脆弱呢，可唔可以话我哋两个嘅感情，我哋两个嘅决心是大过一件咁嘅小事。 因为我好明白头先法师讲，如果既然两个人都愿意向住嗰个和解嘅目标，咁当然系最好啦。但若然唔系能够两个人都向住和解嘅角度，但有一个人觉得自己咁样落去咧太辛苦啊，夜晚瞓又瞓得唔好，一点钟瞓落床到四点钟仍然都喺度碌，其实呢种嘅生活质素咧，真系其实系好好惨噶。 其实咁样带到去我哋今日要讲嗰句，下面嗰句就咁啊，佢话于此世界中，呢、這个世界里边。从非怨止怨，是从你去不是用去怨恨可以止息怨恨的，不是你闹我一句我闹回一句呢就可以这个怨恨解释的，是要从忍去止息大家的怨恨的，即是你咬我一句我咬一句，一定是中间打架的，那你说好啦，大家都是好啦，我跟你再咬去没用，好啦，你闹就闹啦，我忍你，我有一方面肯忍了对方之后呢，先至呢个怨恨开始会 会先至会 平息， 识平息嘅。咁、所以此古圣常法，呢、這个系历史以嚟都系真理嚟嘅。 嗯， 其实就个道理好简单。 嗯， 你一句我一句，大家咁样拗落去咧，就永远 系冇宁静嘅一日， 跟住冇宁静一日，乃至喺度打交。 咁、我就有戏睇啦喺呢个位置。好，一翻转头继续会讲呢一个，即、就、系、是、我哋今日讲呢个法句经啊，系啦，另一句。咁同埋咧，一间都要介绍翻咧，好多朋友话想参加嘅嗰个活动又嚟啦。 好， 健康地球人，刘远芬，健康法师。 好啦，咁翻翻嚟我哋直播室啦，咁继续喺呢个直播室里面咧，就有香港大学佛学研究中心嘅显通法师啦。法师，我哋讲埋呢句之后咧，一定要提醒我咧，一定要带翻即系一个叫做觉醒课程俾啲听众，因为咧嗰次你讲完之后咧，好多朋友都同我讲咧，都报唔到嘅咁，所以今次如果你听到嘅时候，就快啲报吓。 好啊。 OK， 咁啊，头先我哋讲开咧，其实喺法句经里边有几百句嘅偈喻嘅，啱啱咧我哋讲到第五句噶。 系啊。咁就係講話於此世界中從非怨至怨，呢、這個世界裏面呢個係真理嚟嘅、永遠都唔會因為你嬲我，我嬲你，你鬧我，你我鬧你呢，而能夠止息互相之間嘅怨恨嘅、一定係唯有你自己某一方面開始去忍耐下，去止息咗呢個憎恨嘅念頭，先至啲嘢可以去和解。佛陀話呢個係世間嘅真理嚟嘅。咁、後面嗰句六嘅，彼人不了悟，大家都唔明白，我等将毁灭，我同你如果咁样落去都系会死嘅、我同你嘅关系咁样落去都系冇嘅，乃至到或者我哋两个将来都死晒嘅，生嚟做乜嘢呢？若彼等如此，则争论自息。如果你能够谂下咧、我哋咁样拗落去咧，唔系即系你打我，我同我打死，就算唔系你打我，同我哋两个都冇咗个关系噶啦。咁、所以如果大家，明白了解，彼人不了悟，大家佢唔明白到，如果我哋咁样嗌落去呢，大家都两败俱伤、或者就咁争下落去，慢慢慢慢，将来我哋争咗返嚟嗰啲嘢，咁将来又唔系你嘅，都会死咗。 係，我哋两个死咗之后，其实就冇嘢㗎啦。 都唔关。 争嚟做乜鬼嘢、 啊。嗰嘢都冇啊，系咪？咁或者短短地就系你同我咁嗌落去，就两个都伤。 係。 再讲多年多，你霸咗返嚟，打死咗对方啦。咁你咪有伤，系咪？将来你得到乜嘢？将来你都死咗，不如去关心下你内心嘅平和、内心嘅慈悲、互相之间嘅人际关系，或者你同佢嘅关系，或者你家庭嘅关系，整到呢个幸福，系咪？可唔可以忍一忍咧？ 其实我哋如果你咁讲嘅话咧，我哋唔系话万事都可以解决嘅。 系啊，有时唔系即系， 系啊， 即系有时你喺忍忍佢都算数啦。 同埋亦都冇讲一定系你嘅。一定是我的，亦都乜冇一定是你啱晒佢又唔啱晒的。即使是咁又如何呢？ 是啊。 即使佢啱晒，但係喺今次里面呢，佢你表现得好似呢係俾人欺负理亏，咁又如何呢？係咪？ 係啊，咁即係即係你有时输少少，但你赢咗多多嘛。但你有时赢少少，你跟住输咗，你输晒啲嘢。係咪即係你赢一道戏输咗个家。 係，你啱啱想讲呢句我心灵相通啊呢个位。政府宣传好劲啊。 是啊是啊，所以呢啲嘢其实真係佛陀即係同我哋讲话，你哋唔好成日即係念头呢度讲嘅后日，我哋最初第一句就係诸法意先到嘛、都系你个心点样諗。咁所以个其实你改咗个心，你啲念头改咗之后，你个怨恨就会熄，你念头改咗之后，你个愤怒就会解除。咁、当你个愤怒解除，大家都好声好气去傾某啲嘢，其实真系冇乜好拗。 系啊，同埋你头先阿法师讲咧，我觉得好重要。其实当我哋可能系输少少，其实你都系输咗啲噶啦。 系啊， 系俾人哋会觉得你，哎，乜你咁退让啊？但系其实可能你赢咗个天空翻嚟都唔定。 系啊，同埋你可能赢咗你自己内心嘅一份修为啊。 系， 你自己内心嘅一个安详啊， 安详、 安详啊。咁、所以其实即系好多嘢你可以赢翻嚟嘅。咁、当然就唔系话永远都会忍让，但系你某啲位系好多位你系可以退一退嘅。 所以我觉得反而如果因为点解我今日会咁样同阿法师倾，因为最近我有个朋友成日都同我讲，佢啱啱做完呢一样嘢，咁啊唔系几顺利啦。佢喺个床上辗转反复咁样啦，几个钟都冇办法瞓得着。咁我就我自己有时都会系咁嘅，可能尤其系工作啦，或者系同人嘅关系啦，都系令到人好啰乱啊，好唔甘心，甚至乎咧又觉得好多地方咧系觉得唔好你系咁嘅，正如你用紧嗰个字眼。 唔係呀，唔應該係咁㗎喎。咁但係呢啲唔應該呢，你嗰晚冇好瞓覺。 啊、 你第二日精神麻麻地，甚至乎影响紧你成个人嗰个嘅精神状态、嗯啊，真系唔抵啊！ 所以你要话俾自己听，其实我自己嘅睡眠系好重要嘅、 嗯， 或者我自己嘅安乐嘅平安嘅心系好重要嘅。咁、嗯、既然我呢啲好重要咧，我真系对呢啲咁嘅念头或者呢啲咁嘅啱与唔啱咧，要睇得开啲，放下。 你可唔可以俾个窍门我哋啊？如果喺个即系瞓落床嘅时候，或者喺嗰个平日嘅状态里边咧，呢啲嘅念头咧，好嬲啊，好怨啊，想嘅时候，我要点去令到佢安落嚟咧？ 有两种方法，第一就系简单啲，好上次你讲话你即系你念啲唵嘛呢叭咪吽啊、嗯，或者念呢个阿弥陀佛，咁就揿咗落去先。咁、 嗯、 但系有时你揿佢唔到嘅，就爆翻出嚟嘅。咁你可以通常咧，你就我自己就做法谂翻。我以前喺几多年前，哇！嗰单嘢仲劲， 嗯， 嗰次咧仲激到我死。咁后嚟而家谂翻，切，一场梦。 嗯， 我过一阵咧，呢、這个咁嬲嘅嘢咧，都会冇事嘅。 系、 嗯，嗱，而家呢单嘢仲比之前嗰单嘢咧，即系少啲。咁、 嗯、 所以咧，上次我要两年先放得下，我可能呢个月次咧两个月就放得下噶啦。嗯咁不過而家即係喺即係風高物燥，小心啲啦，咁即係唔好諗佢咁多。咁即係其實都係如夢幻泡影嘅啫。而家嬲嘅，嬲一陣啦，係辛苦啦，都係一場夢啫，唔好咁緊張。你要睇到一場夢，唔好咁緊張。 係，明白。 咁當然我哋即係我哋做呢啲咁嘅，我哋而家喺度講啊嘛。咁其實你真係要做到咧，係要真係要上堂。 嗯， 喺個上堂裏面咧，你就要有一個過程。 係咪有個練習㗎？ 係一個練習啊！我哋上次咪介同大家介紹嗰個覺醒訓練課程嘅。喺、 嗯嗯、 個覺醒訓練課程裏面，我哋有六堂同埋兩日嘅全日嗰、那個工作坊。 嗯， 咁喺呢個六個咁嘅訓練課程裏面咧，我哋第一次試咗上一次嚟嗰啲朋友啦，卅、嗯、幾個同朋友。咁我哋真係喺佢哋嘅，我哋有。即係前後嘅比對去問卷啊、調查咁、嗯，我哋見到佢哋喺個內心世界裏面咧，去處理壓力啊，佢自己嘅情緒啊，各方面嘅智慧咧，喺呢個六七次嘅工作坊裏面咧，係有啲明顯嘅改進。 嗯， 咁、 嗯、 所以我哋而家又有得做咯。 好喎、 啊，咁亦都係希望即係、嗯、或者歡迎大家嚟報名嘅。 嗯， 咁我哋呢個覺醒訓練課程咧，你可以去我哋嘅網站去邊報名啦。 嗯， 我哋嘅網站就係三個 W 啦，跟住 Buddhism B U D D H I S M， 跟住點 H K U 點 H K。 嗯， 咁你可以上去報下名啦。咁不過可能即係因為上次嘅經驗就都係人多啦，不過你試下啦。咁、嗯、我哋都 可唔可以用電話報名噶？ 我哋冇，因為佢要填表啊，什麼什麼啊，咁即係有啲嘢，即係我哋要知道佢 個背景啱唔啱上呢啲堂， 係啦，係咪？ 其實都有所謂嘅，要知道佢啱唔啱上，佢要啱啲乜嘢先可以上呢啲堂。 主要我哋係睇緊嗰啲係喺工作上面感覺到有壓力嘅人， 嗯， 即係如果你感覺上工作有壓力啊，你又唔知點去搞佢啊，咁咧、嗯、就呢啲課程咧就專設計俾喺工作上面有壓力嘅人，咁、 嗯、 就我哋上次就咁樣。 男女都係可以嗬， 冇所謂， 係咪？有冇限年紀㗎？ 冇嘅。 OK， 因為我見到咧上次你搞呢個課程嘅時候咧，我就收到好多自己朋友嘅電話，我報唔到啊！你可唔可以幫我？我曾經用過啲幕下黑手，但我冇辦法做得到。有時我都會問下法師呢位朋友，佢好想好想十個想啊，咁、 嗯、 可唔可以啊？咁我記得我都同阿法師討論過，其實咧要有因緣度先得嗱，嗰、那個時機啱嘅時候，因為好多限制嘅，因為好多人參加啦，你都有個方法，嗯、可能係隨機抽樣啦，咁所以即係亦都唔係話有咩篩選，不過係有個隨機抽。有个机制 系啦系啦，因为系啦系，因为我哋收上次都有成即系二三百人啦，申请都二百几人申请，咁我哋收尾都系收咗六十人啫。 系，我记得咧，我曾经透过走后门嘅方式，你睇到我呢个系几咁公开讲自己走后门，走期有限，所以睇到我都系吓。咁、我记得你嘅同事就讲，其实有好多人咧都系用咁嘅方法打俾我，不过冇办法，我哋都系因为太多人报名参加。咁我希望今次啲听众都系，我唔知道法师你今次嗰个名额会唔会增加啲噶？ 都是一样咁多。不过我哋呢、這个工作坊系喺11月同埋12月嘅。 系11月同埋12月。 同埋出年嘅四五月 嘅。即系都会有两次嘅工作坊。 系两次嘅。 系即系可以有两批嘅朋友，其实你参加唔到11月12月，可以喺出年嗰个都可以一样报名，都可以登记咗先，系咪啊？咁所以咧，其实今次嘅名额似乎系比上一次嘅机会系多咗。 差唔多啦，系啦。 但因为你有两次可以而家俾你报名啊嘛，系咪？咁同埋我自己都好相信啊，即系我点解要讲姻缘？因为有时候有啲人唔使勉强噶，只要你啱佢嗰个抽到你，咁你咪去参与咯。如果抽唔到嘅，亦都唔使要有咩觉得唔开心，因为上一次抽唔到朋友，今次有机会再抽到。 系啊， 系咪？OK， 好，多谢晒法师。下个礼拜我哋继续讲法句经。 好，再见。